的姑娘十呀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

风中，草尖上，夜色中，竹林晨曦。